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4集。宁晴一律，京城的魏大师。乔生问了好几个学生，才知道一开始秦冉是陪他哥哥来的，后来去小卖部了。他看着高阳，一时半会儿话也说不完，就出去找秦冉。 你哥？ 乔生一开始以为学校里传的说秦冉的哥哥是林锦轩，可往教室门口一看，也不是啊。以前没有听秦宇说他们还有个哥哥。拿好你的水。秦冉瞥二楼一眼，一眼就看到人群中的宁晴。他漫不经心地收回目光，挑着眉眼，语气听不出来情绪。乔生挠挠头，想起早上来的时候，宁晴是跟秦宇一起来的，想起两人一个妈，他低头不吭声了，亦步亦趋地跟在秦冉的后面。 哎呦，那是乔生吧？ 宁晴的小姐妹愣愣地开口。乔生看起来人畜无害，可毕竟是乔家少爷，除了徐瑶光，很少看见他对谁这么好脾气过。宁晴自然也看到了，楼下男生随意地跟在秦冉身后，手上拿着水，不时偏头跟身边的女生说着话。那女生呢，懒懒散散的，不大爱开口，可那位大少爷他也不介意，依旧笑眯眯的。 我上个洗手间。 宁晴心情有些复杂，她心不在焉地开口。她不给秦冉开家长会，完全是怕丢脸，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指责她，说看那就是秦冉的妈。可现在宁晴拧开水龙头，往脸上拍了拍水。九班的家长会差不多也结束了，高阳单独留了程俊在办公室说话。他递给陈俊一本小观察日记，斟酌着开口。 秦冉不是不聪明，如果认真努力一把，他考上大学也不是不可能，需要你们家长配合我去引导他。平日有时间呢，多关心关心他的生活，哪有放养孩子的。 面对程俊，高阳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压力，这是在乔生爸妈面前都没有的。高阳暗自思忖着，明明对方不温不火的，金贵间又带着优雅。陈俊翻了翻这本小观察日记，没有几页，但很细致，甚至连秦冉平日里看的是什么书都写出来了。 谢谢老师。 陈俊收好观察日记，平日里别人讨好都来不及的陈公子十分认真地聆听教诲。 我会好好引导他的。 说完话出门，秦冉跟乔生都在，身侧还跟着乔太太。 您是秦冉的？ 乔生以为陈俊是秦冉的表哥叔叔什么之类的，心里还感叹基因真好。陈俊没开口，只将手册塞进兜里，气定神闲地看着乔生。挺帅的一人，可乔生却莫名的心头一紧。 我不是他哥。 陈俊垂眼，眸底漆黑，目光总是若有似无地落在秦冉的脸上，声线华丽又低沉。 那是、 乔生一句话还没有问完，就被他的妈妈踢了一脚，这一脚又急又狠，乔生憋住了话。秦冉还要去看外婆，一行四人到了学校门口就分道扬镳。等秦冉跟陈俊一起走了，乔生才揉了揉腿。 妈，你干嘛踹我？ 你别管了。乔太太看着那辆驶离的大众车，后面还挂着京城的牌子，终于确定了 以后对秦冉 算了。他想说什么，可还是忍住了，只是心神不定地看了眼车子离开的方向，说道， 我们回去。 挂着大众车牌的黑色车在医院门口停下。 什么时候下来提前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在住院部对面的楼。 陈俊的手搭在方向盘上。 微微侧着，顺带给秦冉打开了门。车内空间不算小，秦冉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回过神来的时候，程俊正在开门。他侧脸距离他很近，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轮廓，精致又好看，薄荷冷香味若有似无地环绕着。只持续了几秒，门开了，秦冉下了车，程俊看着他的背影，阳光笼罩下单薄又带着嚣张。他轻审，程俊并没有下车，实际上他今天根本没事，慢悠悠地拿出刚刚高阳给他的观察日记看着，还有上面的建议也是细细地看。好半晌，他降下一半车窗，摸出一根烟点上，烟雾缭绕起来，他的眼神愈发清绝。秦冉没有跟外婆说家长会的事，今天来晚了就随意找了个借口，外婆从不怀疑他。宁威跟木南他们都在，木莹木南昨天刚结束军训，两个人都黑了，木南还好，木莹直接黑了一个度。星期六上午一起来看外婆已经是约定俗成了。没一会儿，宁晴也到了，她似乎在想什么事儿，面色挺复杂的。 鱼儿今天没来吗？ 陈淑兰的精神状态不怎么好，头发花白，病殃殃的。宁晴看了秦冉一眼，收起复杂的思绪，笑道： 雨儿回去练小提琴了，她小姑在京城给她找了个名师，世界级殿堂大师，最近雨儿为了拜师非常努力，怎么说也不听。 提起秦宇，宁晴的脸上笑意浓郁，秦宇能有现在确实是她的骄傲。 二表姐好厉害， 慕莹惊叹道。她不太懂这些，仅仅殿堂级别的大师就能让她惊讶。 是啊，她那个老师啊，最近在世界来回巡演，等忙完回京城了，雨儿就去拜师。 慕莹给宁晴端过来一把椅子，宁晴坐了下来，语气中俨然把对方当做了晴雨的老师。 真好。 陈淑兰没有忍住看了眼晴冉，晴冉在低头削苹果，慢条斯理的，很认真，锋利的水果刀被他玩成了花样。陈淑兰暗叹一声，转过头去。 玉儿要拜的是哪位名师？ 是卫灵大师。 宁晴拿起一杯水，稍稍抿一口。 你们肯定没听过。 卫灵是专业性的殿堂级大师，流传于上层社会。宁晴也是才知道卫灵这个人没有多久。只是他刚说完，就看到陈淑兰愣住了。 妈，你怎么了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